终结一周压力，释放心情。欧美流行金曲纵横分享，全球潮流音乐风尚推荐，高能电子舞曲连接不停。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末12点到16点，节奏驾到，动心陪伴。 嘿，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只为你带节奏。 Here comes the beat。洗刷一周的疲惫与压力，在午后听见温度，减压，释放 ，Chill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FM974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我们的节奏驾到开始直播了。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这4个小时我们的音乐一段一段的为您送上。而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给朋友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用音乐去致敬我们的文化遗产。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是 Mr. 常常小航，再次欢迎大家，各位周末愉快。那今天我们的开场音乐想必各位朋友们都非常熟悉，它的名字叫做故宫的回忆 Palace Memories， 来自于日本的音乐团体，著名的神思者乐团 SENS 带来。那么为什么要放这样的一些音乐呢？我们要跟朋友们来做一个解释。7月25号是今天，而在1991年的今天，故宫、长城、北京人遗址、秦始皇陵、敦煌莫高窟，这五处古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的世界遗产。所以说，我们当现在游走于繁华都市当中，可以再度回想一下人类文明带来的这些美食、美酒、美景、美文、美好的一切，都值得致敬。所以今天我们在乐声当中致敬那些世界遗产，一起来听故宫的回忆。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刚刚我们耳边的音乐叫做 Forbidden City， 紫禁城，来自于 Jay Price。 我们会听到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是来自于很多的音乐家们在经历过了游历过了这些个古迹之后所带给我们的一些用音乐用思想所形成的不一样的作品。去来听关于长城的音乐吧，来自于 Richard Anthony Bean 带给我们的 Great Wall， 以及更多的音乐作品只在节奏驾到，源自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 X 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Since 2015。怎么样，真的很不一样吧，对不对？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特别快的节拍当中，我们听到了 dubstep 风格的音乐，但确实能够让我们听到中国风的音乐作品，这就是音乐它不分国界的一种理由所在。继续来听来自 J Price 的一首作品，叫做 Lady of Beijing， 让我们去感受一下北京人遗址。没错，那个时代，那一个能够揭开尘封的人类历史的发展，那些人类文明的发展的过程，我们去探寻一下北京人遗址。 Beijing's Top Brand Weekend Show， 节奏驾到。 在这里我们会听到一些个人声的哼唱，对不对？当然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做一些个旁白，开场白也好，或者叫做收场的念白也好，都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些其中却能够让我们听见好像在点火。在古文明的时代当中，人类第一次使用到了火，那是多么大的一种变迁。所以在今天我们节目里面要跟朋友们继续来分享一些个文化遗产，耳边的音乐可以让我们去致敬一下北京猿人遗址。 Legend of the Last Fire， The Legend of 周口店，来自于 Florida Rocky 的音乐作品，希望您可以来喜欢。而稍后我们将会从北京人遗址去往西北，感受敦煌，看见莫高窟，听见壁画当中的那些故事。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 Beijing's Top Brand Weekend Show，节奏驾到。

12:37，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节目的直播，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每个周末为您送上我们的音乐沉浸体验。我是 Mr. 常，常小航。100年前的一个平常素日，看守莫高窟的道士王元禄偶然间发现了一个藏满着经卷的洞窟。当他从浩如烟海的遗书当中打开一幅画卷，自此一个动人的故事梦一般的就展开了。所以说，无论是发现莫高窟的经卷，还是在敦煌的鸣沙山下，也许还能够看到的将军营帐，以及洞窟当中的潜心画作，这几幕的过程都被融汇在耳边这样的一段音乐当中。这就是以闻名世界的敦煌为背景，刻画了青年的画师莫高不断追求艺术最高境界的坚韧形象，和将门之女月牙冲破封建桎梏忠贞不渝的纯洁真情。大梦敦煌，来自于音乐家张倩一先生的作品。耳边的音乐作品来自于张倩一先生带给我们的《大梦敦煌》当中的节选，而这一段也应该是朋友们最熟悉不过的篇章了。那么演奏的乐团是兰州交响乐团，他们在2006年开始就进行了《大梦敦煌》的演奏，在兰州、北京、上海、巴黎的演出当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在2007年开始又赴的是奥地利维也纳，在金色大厅当中演出中国丝绸之路经典音乐会。2007年的10月初，在国家大剧院为舞剧《大梦敦煌》演出演奏。2008年也再次赴法国巴黎为舞剧《大梦敦煌》演出演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那今天我们要回望一下1991年的今天，7月25号，故宫、长城、敦煌莫高窟，还有北京人遗址秦始皇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我们用音乐为那些遗产致敬，继续来听我们的音乐作品，去分享敦煌当中的那些往事，一起来去感受敦煌的音乐，敦煌的飞天的造型，来自于女子12乐坊来给我们的敦煌。 Here comes the beats。 刚刚我们所听过的音乐都是去形容敦煌的，那么这样一片非常精美的壁画，是否能够让我们激起一定要再去看一看的冲动呢？继续来去分享音乐，去分享我们的文化遗产，继续来去感受另外的一处秦始皇陵，来自于 Leo CN 带给我们的秦。流转出恢弘地下世界的深厚历史底蕴，能够让我们再次重温这秦始皇陵当中的恢弘，可以说是一切的诗意和词藻都会寓意着这样的一段热血传奇故事里的温情。我们在音乐当中去体验秦朝，也去看一看能够被列入了世界遗产的秦始皇陵带给我们怎样的想象。来自于于天意和 Rachel Motz带给我们的一段秦。融汇了当代年轻人的电子音乐制作手段，让我们再一次通过当今的音乐制作方法去回望那个年代。 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节奏驾到节目到这里呢，我们今天跟朋友们来去分享一下这样的几处的五处的啊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包括了有故宫、长城、秦始皇陵以及呢北京人遗址以及敦煌的莫高窟。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说能够让我们体验到的是足够多的这样的一种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那么在这里呢，也要跟朋友们再来通过下面一首音乐作品去感受一下这样一片土地它的未来将会是怎样的，我们也给这样的一些个世界遗产附上更加悠远流长的意义所在。节奏驾到，欢迎朋友们来继续关注我们下面一个小时的音乐内容，来自于 Audio Machine Lens of Tomorrow。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长，稍后的音乐更加精彩，我们要为您带来来自于全球热门风尚单曲，一会儿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看东京奥运，购健康好物，北广购物与您一起为中国代表团加油。在7月24号至7月28号期间，北广购物折扣不断，聚会连连，全场商品87折。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折扣哟。东京奥运，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奥运健儿加油。 以下是广告时间。 哎，李想，你这回给我推荐这个茉莉花茶呀，真的是够味儿。 哎，我跟您说，周老师啊，你看那茶馆底儿写的清楚，特级。 没错，因为我喝的时候，这茶汤啊，非常的这个透亮。 对， 然后喝起来的话呢，香气宜人，关键是劲爆啊。 哎， 你愿意喝艳的，愿意清淡的都没问题。这茶确实是，哎，对我的口味。 我也是发现了什么，这跟捡了个宝似的。说实话，为什么呢？特级茶能够在这价拿下来的，基本上也不好找。 你说这特级的话，就是说在茶叶行业啊，人家分什么一级、二级、三级啊， 对， 还有特级。那这特级就是没有比它更好， 没有比它高的了。 哦， 就买茶的时候，咱直接干脆拿特级。 对， 特级是第三方，严格有标准规定的，你包括几印的几回，你像这特级茉莉花，为什么您喝着是经久不衰的这个味道，泡四或五或都行呢？至少得四印，一印就是一茶跟花就得一配呀。啊，所以呢，这您这喝这一斤茶，喝好嘛得4斤茉莉花扔了。 而且据我所知，这个特级茶能达到这个要求的，真的是不容易。 对， 首先你得茶青好吧？ 哎， 你得这个茉莉花得好吧？ 哎， 另外制作工艺呢，你得上档次吧，得讲究吧， 是 才能出这样的味儿啊。 是啊，而且周老师您还发现一点没有？我给您茶这回跟别的茶看着都不太一样，这个呀，

11:05，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周末愉快，下午好啊！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长长小航。那今天我们第二小时和第三小时呢，我们将会把他们绑在一起，给到您一个深度愉悦的这样的一种听感。我们要去听听看那些个深度的灵魂歌曲 ，You're right there。The greatest sound, soul sounds of all the time. 刚刚我们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Spring Gang 带给我们的 Right There， 而下面时间，我们听听看来自于 OTE 的一首 Just Doesn't Feel Right， 以及来自于 Stone Keepers I'll Be Missing Your Love。 听一下在音乐当中爱意的得到和爱意的失去的这种过程，就好像现在啊，这个天气当中的的确确我们在大暑刚刚过，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正值盛夏之时，到底应该做些什么，有什么样的习俗，一会儿跟朋友们讨论一下。 times that we had. Will you miss my love? Will you miss me and my love, my love, my love? When I see you again, I wanna show you how I loved you. You were my one true friend, and I cherish every moment I got to spend. 真的非常舒服，对不对哈？我们在这里呢，在周末当中给自己忙碌了一个星期的自己，要用音乐犒劳一下了哈。我们也可以来去看看自己的生活当中是否会包括以下六种的迹象，好不好？然后我们先看看自己这个对号入座的能力如何，然后我们再会说，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一些迹象会怎么办？首先呢，是更加重视自己的健康跟快乐；第二呢，做事儿积极而且自律；第三，保持干净的一种气质；第四，拥有治愈自己的能力；第五，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第六，心里始终装着善良跟温柔。哎，如果你的内心当中有这六种迹象，或者是正在实现着的话，那说明你只能是变得越来越好，未来也只能变得更好。所以呢，我们在音乐当中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过着平凡的每一天，炙热的活，快乐的去爱，不辜负时间，不敷衍自己，要成为一个温暖善良而且有力量有营养的人。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呢叫做 Mama's Here， 来自于 King Sisters， 继续来听来自于 Spring Gang 的一首 I Deserve Better以及 upgrade， 每个人都会要有往上攀登的一种动力，对吗？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Here comes the beat。 when it settles in that you're to blame, we could move on, pick up where we went wrong, baby. Everyone gets hurt, that's how we learn to make love work. It's part of life, but if you need a lullaby, baby, don't cry no more. Just let her walk out your door. Baby, don't cry no more. Mama's here, 'cause maybe 刚才呢，我们在本小时节目开始时候跟大家会说过关于大暑这样的一个节气。其实呢，大暑是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哎，正中间哈、啊，也就是说太阳到达这个黄经120度的时候，那么在公历的每年是7月22号到24号之间，这大暑呢也正值三伏天当中的中伏，也是中国大部分地区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期，当然也是喜爱热的作物们生长速度最快的时候。通常来讲都会高温少雨，多旱涝灾害。哎，怎么讲呢，今年来讲我们的这个洪涝的情况，我们的汛期挺严重，所以朋友们一定要多多关注需要帮助的人们。而在大暑之后啊，陆地生长的那些个萤火虫也会在枯草当中破卵而出，所以通常会在7月22号到7月26号，我们叫做初候。那么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以萤火虫破卵而出作为一种代表，称之为叫做腐草为萤，很有意思对不对。而在7月27号到7月31号的时间呢，将会是土地湿润啊，天气闷热潮湿。到了8月1号到8月6号，大暑的10天之后，雷雨天气逐渐会驱散闷热，开始向立秋要过渡了。让我们继续凝神静气听音乐，带给我们深度愉悦的 Soul Music。

音乐叫做 All the Freedom You Need， 来自于 Taron Actor。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13:33:53，我是 Mr. 长长小航，继续来关注这样一种深度愉悦的音乐作品， Deep Soul and Soul Deep。You're right there。 刚刚呢已经经历过了一个分散性阵雨天气了，那么此时此刻呢在城市中心区来讲呢，雨量已经逐步减小，朋友们出行的话呢，建议您还是要带好雨具才行啊，避开一些积水路段，保证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安全。那么继续来分享我们的音乐，当然同时呢我也想到了昨天晚上我就是去国贸逛了个街啊，难得嘛，周末对不对？会发现其实呢，在低的地方，然后呢，在一些高楼的底下往上面看的感觉还真的挺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说看夜景啊，看高楼啊，看这种灯光很绚烂的感觉，要平视才会有更加这种繁华的感觉。但是如果你站在这些高楼的底部往上看，视角好像又不一样了。不只能够体验到就是整个的社会生活的繁华，更多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些个高楼大厦来之不易，感谢我们所有的工作者们辛苦了。 正在收听的是节奏驾到。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Broke the wall, scattered glass across the floor. I know this is the final war. There's no use trying to pretend. There's no way to comprehend. No way back, no way to mend. This means we have to end. Take your brokenness and go. You're not welcome anymore. There's no forgiveness in these eyes. Been down this road too many times. Take your brokenness and go. Baby, I can't fix that hole. I'm done being the target of your crazy lies. Do what you can to save your life. Mean words and your evil ways can make the strongest person break. You make me feel less than small. You tore me like a wrecking ball. You hit like an earthquake. There's no room for one mistake. Pick up your stuff and leave. Agree to disagree. So take your brokenness and go. You're not welcome anymore. There's no forgiveness in these.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Guess I'm not into 每次呢去到一些个花卉市场也好，或者去大型的这个家居购物商场，都会有一个区域专门卖花花草草的，对不对？有时候我会去想说，哎，看这个挺有意思啊，这个名字起得挺好听的啊，买回一盆试试看吧。关键特别便宜，几块钱买回去或十来块钱买回去，总觉得能够把它养得特别的好，特别的茁壮成长。但是呢，往往在这些地方我买的这种小颗的东西很难有好的下场。不知道朋友们是否有跟我一样的这种经历啊？还是最后去选择了一些个相对来讲植株比较大的植物，回家会稍微好一点。但是话也说回来，我还真的曾经买过一次马醉木。大家都知道马醉木它就是那种就是一个树枝样子的，然后呢下边的干已经剪掉的嘛，对不对？然后呢你拿回家自己插在水里边泡着长就好了。但是呢最近我买这一次马醉木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它特别的对我特别的友好啊。我把它插在这个瓶子里边，然后呢水也就普通的样子，跟每次养马醉木都是一样的。结果呢我就把它放在阳台口，可能也是因为夏天的原因，这个气温比较合适，阳光呢稍微比较充足一些，比之前放在客厅里边的感觉就好得多。我从四月份买的到现在依然还非常的健康，还发了新枝新芽。哎，我说这个东西完全可以水培嘛。我说如果我早上起来就在那想说，如果哎照这个架势这么样去水培马醉木的话，我估计那个花卉市场那个大哥会被我熬死，可能再也不会去他们家买马醉木了，是吗？ 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 So many questions.

You always leave me without a warning. Without you here, babe, I'm feeling lonely. Come on and calm down my body, baby. I need your healing now. So don't leave. Spare me this feeling now. But it's okay. Welcome back， 各位听友们，大家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我们来到了14:03啊，跟朋友们继续来分享这些能够让我们深度愉悦的 Soul Deep， right there。那么稍后呢，还会有我们带给您的这样的一种重返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的这样的一种蒸汽波的音乐氛围。那其实呢，在昨天我也在刷微博的时候，会发现，哎，有些人问说。难道你们都不知道吗？原来80年代就已经开始流行了蒸汽波的音乐了，对不对？那其实呢，真的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往回翻一翻，那当年的一些个音乐作品，包括当年的黑胶，都会有像是现在我们称之为叫做蒸汽波这样的作品的类型出现过 ，Essence Wave、Chill Wave and Retro Wave。我们继续来听歌啊，要跟朋友们继续来去分享，就是让我们。能够继续去感受音乐中的这种飞翔之感 Fly Back to Me 以及来自于 Wilson 带给我们的一首 Make It Real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 Baby I want Yeah yeah Funny how life can be Sometimes you just don't know We're running but got no control But baby when I saw that smile Knew that I'd be just fine You turned us into gold You make it real You're the one I want And to me You're just like art You're like nectar on a ring And I know That baby 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I'ma make your mind tonight. Pulling your hair, baby. I feel you breathing on me, on you. You know that I'm a selfish lover. When it's mine, I want it. One track mind for it, for you. I don't think I can let you go. I don't think I can let you go. Bet you love me before I go. Bet you love me before I go. I don't think I can let you go. I don't think I can let you go. Bet you love me before I go. Bet you love me before I go. Tell me what you want. Tell me what you need, baby. Tell me about your dreams. Tell me everything, yeah. Do it, I'll do it, I'll do it. I'll do it, do it, I'll do it. Party's never over for me. My favorite toy story. Both of us chasing me. Woody, let me be a fantasy. Swiss Army King, they call me. Come find the key, baby, baby. I don't think I can let you go. I don't think I can let you go. Bet you love me before I go. Bet you love me before I go. I don't think I can let you go. I don't think I can let you go. Bet you love me before I go. 两天呢，我们各个地方的汛情真的蛮严重的。那么其实呢，又来到了25号，是的，台风烟花在今天中午在浙江省舟山的普陀沿海登陆了。登陆的时候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3级，那么华东地区至少有13个机场受到影响，那么也超过了有3400个航班取消。所以说呢，在上海啊，无论是虹桥还是浦东两大机场的交通基本上属于是停运的状态，那么也是要去应对台风。所以呢，我们用其他城市进行这样的一种防汛抗洪的经验，要让自己时刻保持警醒，千万不要认为汛期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呢，在这里跟朋友们来再重复一下哈，关于防汛的问题，自己在家里边也依然要考虑的周全一些。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觉得除了提醒到个人之外啊，还要再来提醒那些个小区的物业公司。因为呢，其实这个事情也发生在 我们自己的小区当中，物业公司呢可以说是其实也挺忙碌的，但是呢还是做得不够到位，会发现呢地下室这个灌水还挺严重的，有些时候呢会通过一些个弱电井啊，一些个什么下沉式的花园啊，什么天井啊，这些地方水会倒灌进来，导致我们的地下车库那边水当时积的还挺多的，虽然说没有影响到车辆的安全，但是地面上面有一层水，人通行的时候会要进行绕路之类的，而且呢在相关的地下车库啊，像人防设施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通行的管道，包括像是一些排污的管道，一定要记得要及时梳理疏通。当然也更加提醒我们每一位居住的朋友，无论是业主还是租户，都要随手保持清洁，不要随意的把一些个矿泉水瓶纸屑扔在这些个防水的通道当中，对不对？自己当时方便啊，如果一遇到汛情的时候，糟糕的还是自己啊。继续来去分享音乐，我们用音乐可以让自己保持一种平静的感觉，去面对现在的汛情。关于东京奥运会当中的战况情况啊，我们其实呢，中国的女子曲棍球小组赛当中啊，中国女曲以4-3也战胜了东道主日本队，也恭喜我们的中国女曲姑娘们，祝你们能够走得更远一些了。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得到这个张雨霏也是半决赛第一顺利晋级，在今天上午进行的女子100米的蝶泳半决赛当中，中国的选手张雨霏也是以55.89秒的成绩在半决赛 当中排名第一，顺利晋级决赛，祝福你们能够走得更好咯。当然了，我们可以说整个的中国游泳队的姑娘们也是更加刷新了亚洲的记录。在东京奥运会女子4×100米的自由泳接力决赛当中，中国队也是以3分34秒76的成绩获得了第七名，并且刷新了自己昨天在预赛当中刚刚创造的亚洲记录。姑娘们好样的咯。当然我们还要再来看一下江冉鑫这样一位00后在东京的奥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的决赛当中，来自于上海的00后小将江冉鑫，她呢也是在预赛创造了奥运纪录，并且在决赛当中呢也是以218环拿下铜牌，再次祝贺咯。那么关于我们的中国的奥运健儿们会有怎样的更好的战况，我们会持续关注，助力中国队迎战奥运会。登录北京时间 APP 参与你为奥运健儿加油我为你加油活动，上传个人运动瞬间为中国健儿加油，也有机会能够获得加油礼盒，你祝福我赠礼，一起来去助威吧。 们所听到的单曲呢叫做 A Real Bad Dream， 以及 Work Things Out， 来自于 Gloria Tells。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而我们稍后呢会跟朋友们继续来去分享音乐作品，一首接着一首啊，根本停不下来了。包括会听到来自于 OTE 的那样一首 You'll Get It， 还有来自于 Penny Lane 的一首 You Me， 我和你，你和我，我们同在音乐当中。刚才呢我们分享过了几个关于奥运会赛事的相关的成绩，其实呢中国女子体操队目前也是暂列团体第二的，姑娘们要加油咯。另外呢中国选手杨浩然在东京奥运会的男子十米气步枪的资格赛当中打出了 632.7 环的好成绩，目前也是以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决赛，并且还创造了该项目的新的资格赛奥运纪录。而另外一名我们的中国选手盛李豪以 629.2 环的成绩排名第八，同样挺进了决赛。我们祝福他们，希望他们可以能够在未来表现出更加优异的成绩，当然压力也不要太大哦哈。点之后呢跟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会跟朋友们继续来放送那些个 Retro Wave 这样的一种蒸汽波风格的 City Pop 音乐内容了。 Back to the 80s，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只为你带节奏咯。我是 Mr. 常常小航，同样也欢迎朋友们能够马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啊。如果想要了解我们今天刚刚的这一个多小时当中所为您带来的这样的一种深度愉悦质感的 Soul Deep 音乐的一个完整的视频版本啊，可以看可以听的视频版本，我们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即可马上获得。对，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

Welcome back, 14:31，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这个时段当中呢，要跟朋友们来去分享一下关于这样的一种 Chill Wave and Retro Wave 这样的一种蒸汽波的音乐氛围了，希望你可以来去喜欢我们的音乐选择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耳边的音乐呢，可以说让我们体验到就是满满的赛博朋克啊。其实呢，这些已经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当中就能够存在的这样的一种音乐风情了，特别的简单，而且呢，它的 bassline 也非常的深沉，对不对 ？Retrology， 还有呢，刚刚我们所听到的一首单曲叫做《Mire》啊，泥淖啊，能够让我们陷入困境的感觉，也许就是现在的这样一个汛期的情况了。雨水真的很大，朋友们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OK， 继续来分享我们的单曲《Retrology》by Crossfire， 以及来自于 Skyline 的。Jasper.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清爽自然，悠闲吃饭。这里是节奏驾到 Chill out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You don't stop and look around once in a while, you could miss it. 4:44，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Back to the 80s Rachel Wave， 我是 Mr. 常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您分享这样的一种 Synth Wave Chill Wave Rachel Wave， 我们可以统称为叫做蒸汽波赛博朋克的一种音乐风格。其实呢，音乐它真的是有颜色的哈，我们不妨跟随这样的一种音乐来去开展一种想象，你会认为这样的一种乐符当中它表露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颜色呢？比方说是蓝色、紫色，还是一种金黄，还是白色，或者是一种暗黑的颜色。如果把这些颜色能够混合在一起的话，它一定是那种带有重影的感觉。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大家都应该都见过霓虹灯，对不对？如果把霓虹灯的这个外缘变得虚幻一些，重影再丰富一些，颜色再单调一些，成为了紫色、亮紫色、桃红色，对不对？这种感觉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是赛博朋克的音乐风格和音乐的色彩。继续来听节奏驾到，您将会听到来自于 Infinity Plane 带给我们的一首作品，还有来自于 Greenford 一首 Night Runner 夜间的跑动者。 The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s。 如果说像这样的音乐你会觉得它充满了悬念的话，我觉得特别适合配合刚刚进行的一个比赛项目，也就是我们的东京奥运会跳水女子双人三米板的决赛。可以说在四分钟前，没错，第四金来了。东京奥运会跳水女子双人三米板决赛当中，我们中国队的施廷懋还有王涵夺冠，稳拿我们今年的东京奥运会的第四枚金牌。可以说音乐当中有悬念，中国跳水梦之队首金没有悬念，中国跳水真的是 YYDS 了哈。14:52啊，节奏驾到，马上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四个小时直播了。嗯，那么今天第四个小时呢，给你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了。我们会稍稍调整了一下歌曲，所以说我们一会儿会给你一个小时整整的满足感，会来到我们的全球热门风尚音乐的一个推荐的时间当中，会听到一些欧美新歌以及那些个经典的单曲，包括你会听到来自于梦龙乐队 Imagine Dragons 的新歌，还有像是 Ava Max 的单曲全新的一个 remix 的版本 Dan Shay 的 Good Things， 还有像是 Rudy Mantle 的一首 So Sorry， 都是新歌来的哦。同时呢，还有像是 Tones and I 带给我们的一首 Welcome to the Madhouse， 很有一种音乐中的情境感的歌曲了。稍后马上回来，节奏驾到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只为你带节奏。我是 Mr. 常常小航，一会儿见各位。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pain will go away. But everything, it reminds me of you, and it comes in waves. When you laughed and your shoulders shook, the time you took, teach me all that you had taught. Tell me, how am I supposed to move on? These days I'm becoming everything that I hate. Wishing you were around, but now it's too late. My mind is a place that I can't escape your ghost. Sometimes I wish that I could see you. I'm on the brink of the edge. Remember the words that you said. Remember the life you led. You'd say, oh, suck it all up, don't get stuck in the mud. Thinking of things that you should have done. I'll see you again, my loved one. 来自于 Imagine Dragons 带给我们的全新作品，在7月2日呢，梦龙他们也是发布了新专辑第3支单曲 Racket， 同时也宣布他们备受期待的第5张录音室大碟 Mercury Act One 将会在9月3日全球面世了，也会收录了包括有像是 Follow You 等等有13首力作。那么专辑呢，也是由这个大名鼎鼎的王牌制作人啊 Rick Rubin 操刀。那么据了解说呢，这样一张专辑当中会描写梦龙他们探索爱情、信仰、痛苦、激情和迷虚的一个主题，敬请朋友们期待一下咯。那这样一首单曲呢 Racket 能够让我们去领教到了，那这个在奥运赛场当中很多的队伍们他们这个比较的疲惫的质感，但是这也是有好消息来的，也要祝贺我们的胜利豪杨浩啊，这个拿下了一银一铜。在东京奥运会男子10米气步枪的决赛当中，我们中国队的胜利豪摘银，杨浩然摘铜牌，我们非常非常的开心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赶紧把他们带回家吧。 Take it home 来自于 Neighbor 单曲送出全新歌曲。 节奏驾到。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I had a dream that I was sinking slow motion. I get overwhelmed in all the messy emotions. Every time I cry, I get a little bit stronger, stronger. I know that angel used to be the devil on my shoulder, shoulder. Oh, not anymore. When the voices get loud, I'm turning them down. Feel good in my body forever and ever. When the tears start to fall, I'm catching them all. And I know the future is better, cause right now,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and make sure to follow Mr. Chang. Let's refresh your weekend. Rehab right here, right now. Keep on listening. Let's go. This is Phrase Max, 节奏驾到。 刚刚一首单曲呢，就是来自于 FM Max， 还有另外刚刚我们也听到的问候的 Rehab 带给我们的全新力作的 Every Time I Try， 一个全新的 Rehab 的 Remix 的版本啊。那么其实呢，在7月16号这样一个全新的 Remix 版本也来到我们的耳边，而原曲呢，其实也就刚刚发现了一个月的时间了，全球已经也超过了流媒体播放量超过5000万次。专辑当中有另外一首热门单曲叫做 My Head My Heart， 发行之后呢，也是在各大榜单是大放异彩的，全球目前已经超过了4亿的播放量了，再加上是 Salt 还有是 Sweeper Cycle 等等的热门单曲的加持，那么 FMX 目前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球播放量最高的顶流女歌手行列当中了。所以说如果你还没有听到过这首歌曲 Every Time I Try，那么只能说要赶紧要加快一下潮流的脚步了。继续来听歌，来自 Dinah Shay Good Things，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 Said some things I ain't proud of, I wish I could take back. Never meant to make you hurt like that, noFor a while it was perfect, you made my world stand still. Oh, and something about you always will. So when it's late at night and you're still wide awake, if you're with your friends or you're lonely, when you hear somebody start to say my name, or when you think of me

Flynn Ballet 啊，给到我们这样的一种声音。其实我会觉得，像这样一种老歌啊，现在再来听的话，一点都没有过时的感觉呢啊，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了。刚才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朋友们正在关心着啊这个台风烟花的相关情况。的的确确，目前呢，在浙江这边呢，水位已经是越来越高了。那么可以说舟山的这个海面海平面已经跟地面基本上快要找齐了，所以说此时此刻防汛的工作可以说非常的严峻。我们也是能够期待在河南的这个汛情呢稍稍得到平复之后，目前来讲在浙江这边的汛情能够赶紧提上这个最高的警戒，能够让我们的人民的生活得到保障，然后生命财产安全得以保障，希望不要出相关的事故哈。OK， 继续来分享我们的单曲，来自于 Rudy Mantle 的一首 So Sorry featuring Scream。 当然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要跟朋友们分享更多的潮流热门单曲，有一些也是各种各样的合作的部分，像这首合作的部分呢，也是能够让我们听到流行加上电音的味道了以后会有怎样的一种变化。15:19，节奏驾到，正在直播，一起来听。 I'm not.

9:33，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小时当中，跟朋友们分享过了从1991年的7月25号的今天，也就是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故宫、长城、秦始皇陵、敦煌莫高窟以及北京猿人遗址列入到了这个世界遗产当中。那么可以说在1909年的7月25号，法国的飞行员布莱尼奥成为了第一个飞越了英吉利海峡的人，而这次飞行也从加莱附近起飞，降落在了多福堡，历时43分钟。那其实呢，英吉利海峡是英国人的称呼，法国人管英吉利海峡应该叫做拉芒什海峡，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用来自于 Thomas Newman 这样一首老歌 Beyond the Sea 来去向这样的一次飞跃致敬吧，飞跃英吉利海峡，飞跃大洋。She's there watching for me. If I could fly like birds on high, then straight to her arms I'll go sailing. It's far beyond the stars, it's near beyond the moon. I know beyond a doubt, my heart will lead me there soon. We'll meet beyond the shore, we'll kiss just like before. Happy we'll be beyond the sea, and never again I'll go sailing. Just as before, happy we will be beyond the sea, and never again I'll go sailing. No more sailing, so long sailing, sailing, no more sailing. Goodbye, farewell, my friend. No more sailing. So long, sailing. No more sailing. No more farewell.这样一首音乐作品应该朋友们非常熟悉，对不对？那就是当年的 Finding Nemo 在2003年上映的《海底总动员》这样的一部非常著名的动画电影了，当然也是曾经收获过了奥斯卡最佳动画片奖，在2004年。那么同时呢，《海底总动员2》当时也是在2016年的时候公映过的，但是没有能够超越《海底总动员1》它的一个辉煌。那么关于这样一部影片，其实还有另外的一方面我们值得去了解，就是这样一首歌曲音乐作品的配乐大师 Thomas Newman。 他可以说作为一个50后啊，对，1955年出生的50后啊，做了太多电影的配乐作品了。我们熟悉的呢，包括像是耳边的《海底总动员》 Finding Nemo，《海底总动员》的二啊 Finding Dory， 还有像是007，以及像是机器人总动员、铁拳男人、柏林迷宫、毁灭之路，还有像是永不妥协、绿里奇迹，太多太多了，真情赤子心啊，等等等等的，包括像是肖申克救赎、小妇人，哇，你都已经数不过来他有多少的电影配乐作品能够给我们带来。 这么经典，对不对？我们就用现在的一首流行音乐作品 Ocean 来自于 Sherry D featuring Elisa Williams 的单曲向 Thomas Newman 致敬，感谢你带给我们这么悠扬的音乐。 The strongest spell, the widest ocean. The sun upon the ocean starts to fall. It pulls upon my heart and takes me under. You are like the waves upon the shore.Washing over me, you're washing over me. You and me are thrifty, so go all you can eat. Fill up your bag and I fill up the plate.

是的，刚刚正式单曲来自于 Congrats 带给我们的 People Watching 啊，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还有最后的一首歌的时间了哈。我们要跟各位好朋友们再来去分享一些关于在本届的奥运会当中，真的我们看到了太多的年轻人的面孔，没错，又是零零后啊！中国的小将豪胜利豪获得了东京奥运会男子十米气步枪的银牌，决赛成绩为250.9环，特别棒，只有16岁的小将啊，对不对？可以说这不是少年可期啊，这是少年天生强大呀，对不对？我们要祝福所有的年轻人，祝福零零后们加油，继续来听 It Gets Better， 越来越好，对不对？我们的成绩越来越好，我们的年轻人越来越努力了。来自于 Swedish House Mafia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节奏驾到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只在北京音乐广播，源自 FM974， 我是 Mr. 长长小航。同样也欢迎朋友们能够来马上去下载我们的北京时间 APP，参与我们相关的活动。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其中呢，的的确确我们可以能够看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活动啊，助力中国队迎战奥运会。登录北京时间 APP， 能够去参与一下你为奥运健儿加油，我为你加油的活动，上传个人运动瞬间为中国健儿加油，有机会能够获得加油礼盒，你祝福我赠礼，一起来助威吧。15:51了，今天我们节目节奏驾到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大家热情的收听这4小时的直播，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也希望您可以来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用朗朗和 Stevie Aoki 带给我们的联合单曲《致爱丽丝》的 remix 版本作为 ending 吧，感谢大家，我们下周六中午的12点再见了，拜拜，周末愉快。 终结一周压力，释放心情，欧美流行金曲纵横分享，全球潮流音乐风尚推荐，高能电子舞曲连接不停。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周末12点到16点， 节奏驾到，动心陪伴。 Hey，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只为你带节奏。 Here comes the beat。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能量音乐。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